响，江边有歌声，响叹出了歌声，出了歌声，领导我们的解放，领导我们的解放，一呀一次哟。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常有常有湛蓝的江水， 起波 起波 和你呢，白云飘过大地子山，金色的阳光照船帆，和你那雷呀，和你和你和那里和你那， 白桦林里人儿笑，笑开了满山 红杜鹃，和这人走上江山万万年， 阿郎和你那， 阿 郎和你那，喝喝你那，阿郎喝喝你那喝嘞， 给根。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乌苏里船歌，来自八只眼演唱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军港之夜》。 在那遥远的地方，长方都要回头留恋的张 在那遥远的地方，他那粉红的笑脸要像红太阳，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我愿抛弃了柴山，

山泉河水情有情，我便斗笠送红军，军民团结向前进。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